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92集，失心草。殷侯帮忙将魔王闪的内力解除了，不过四人因为承受了太强大的内力而全身动弹不得，据说要两个时辰左右才能恢复。正好那八子将人带走，告诉他们真相。赵普也不管他们，任他们自己解决去。 地方找到没？ 嗯。 邹良带着地图走过来铺开，白玉堂根据记忆标注出了对方军营的位置。 离得不远啊。 邹良摸了摸下巴，让人将黄月灵找来。正修船的黄月灵拿着个木锤溜达过来，一眼看到堆在地上的兵器直跺脚。 哎呦，铁刺猬，这都多少年没看见了都。 铁刺猬？ 众人都好奇，龙桥广也摆弄着其中一个方形的桌面大小的铁器。 这个吗？ 哎，你小心点，可能是满的。 这玩意儿怎么用啊？ 这个东西啊，是撞在船上用的。撞船之前呀，最好将里边的箭头取出来，以免安撞的时候不小心触发它了。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要怎么用？ 龙桥广正好奇，身边有人突然伸手将那东西接了过去。众人转眼看，就见吴一霍伸手跟拿块木头似的拿了一大块铁器，手中轻轻一转，对着远处的海面一拍机关。众人就见听到嗖一声，什么东西弹了出去，随后天空中哗啦一下子出现了一片网状的东西。那张网射的是又高又远，等到达最高点的时候突然散开往下落，众人才看清楚是成千上万的弩箭。那些箭齐刷刷地射在了远处几块用来做浮桥的翻板上，扎得跟钉板似的。众人都忍不住抽了口凉气，好厉害的兵器。 这东西凶得很，拆装都有窍门，弩箭用普通的弩箭就可以，不过还有效果更好的，就是铁弹。找人打磨大批铁珠子，比弩箭杀伤面积大，装起来也快，而且没那么血腥。 龙桥广听吴一霍给他讲了这弩箭怎么用，一个劲儿点头，觉得这东西要是没个熟悉的人教一下，没准真会误伤自己人。不过嘛，右将军好奇问吴一霍：“ 哎，我说书生，你怎么知道这玩意儿怎么使啊？难不成打过仗啊？”“ 嗯，打过一阵子。”“ 看不出来啊。” 龙桥广话痨劲儿又上来了，拉着吴一霍问他其他几件个头更大的兵刃怎么用，吴一霍就用给他看。众人抱着胳膊在后头看着龙桥广跟他偶像勾肩搭背，称兄道弟，没大没小，所有人都笑眯眯瞧着热闹，就是没人提醒他一声：“话痨，拿上你朝思暮想的偶像。”旁边黄月灵正看白玉堂画出来的对方水军军营所在的区域。 不远啊，为什么看不到呢？虽然有岛屿阻挡，没理由站在高处也看不到。 坐着妖妖上了天也看不到的地方， 是水汽和云层的缘故，那里可能冷暖水流交汇，所以产生了雾气，就像海市蜃楼一样，形成了天然的阻挡。 嗯，这个地方倒是挑得挺好。 等武器都搬下来，众人就看到八子的老三站在军营门外，似乎是在抹眼泪。几个大老爷们对视了一眼，都看小四子。小四子倒是也很有自觉，走过去拉着小三的手，仰着脸问他：“ 姐姐你怎么了？” 经过几天的相处，八子的名字众人都已经知道了。老三姓领，叫领三，光听名字就知道起名字的人只是完成个任务，根本没爱在里头，哪有给姑娘家起这种名字的。那个戴黑面具的是老大， 叫霍一，随后依次排列，每个都是姓后边带个数字，小八年纪最小，姓龙叫龙八。林三看到小四子，无奈叹了口气， 那四人怎么样了？ 现在都好了，不过跟九王爷想的一样，莫大人告诉所有的八族遗孤，我们叛变了，让大家对我们杀无赦，要不是他们四个不能动，刚才估计一见面就要杀了我们了。你们中原人有句话叫弃如敝履，我们现在就是这种状况，他们养大我们就是为了当工具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 这时赵普和白玉堂也到了附近， 不过现在有一点还挺麻烦。 怎么了？ 我也不想伤害八族遗孤，但是莫乐既然把他们都训练成了死士，到时候打仗肯定他们跑在前面，要解释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得通的，毕竟几万人呢，得想法子活捉才行。 要不然用魔王闪吧。 见识了魔王闪的厉害之后，展昭觉得很实用，还打什么仗，让他外公闪一闪不就好了。这话让黑水婆婆听到了，她捂着嘴霍霍霍笑了起来，红九娘直晃展昭， 哎，你可别乱出馊主意啊，那招不能乱用 啊。难道对外公身体有伤害？ 对公主是没伤害，但对其他人有伤害啊，这招只能在山谷里头或者什么山洞里用，而且最好四周啊没有自己人，不然的话自己人也会被波及，特别是不能在开阔的地方用，不管什么人都会中招，到时候可惨了。你知道当年公主用魔王闪对付那群宋军的时候，魔宫闪了多少个吗？而且魔王闪要一对一才能恢复，公主又没耐性一个个拍过来，所以都等着大家自己恢复，快的十天半个月，慢的一傻傻半年。 原来是这样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觉得倒是也对，刚才如果没天尊护着他俩，没准也中招了。 我和绿姨商量了好久了，觉得最稳妥的方法还是活捉，不过要将人分开来才行。 恐怕分不开了。 赵普话没说完，却听人插了一嘴，众人都一愣，转脸就见霍一带着小八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。小八从腰间拿出了那个他一直戴的面具。 刚才听那四个人说，莫大人给所有兵士都发了白色鬼面，说是等开战的时候戴上。 闻言展昭等人都皱眉，赵普冷笑了一声， 哼，倒是很符合莫乐的行事作风，他是怕我活捉那帮人。 也许还不止，一下子要做这么多面具出来，估计也有难度。我怀疑有一部分是当年那些死囚留下来的面具，也许面具里还被人做了手脚。 展昭对面具特别的在意，就好奇问公孙：“ 做手脚？ 之前皇宫里不是留下了一个面具吗？虽然是伯阳王故意弄进宫放在先皇枕边的，但那的确是同一种木材雕刻的面具。我之前研究过，这白面具的木材有一股淡淡的药草味儿，是在汤药里浸过的，从里头我闻出了些湿心草的味道。 湿心草听着就不像是好药的感觉。 这种草吧，容易让人变得凶残狂躁，虽然不能增加内力，但是让士兵更加善战是肯定的。不过嘛，这种狂躁却跟湿心风似的，分不清楚对象的，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杀红了眼，可能别人自己人都分不清楚。 这样啊，莫乐手底下就这十万来士兵，要达到皇城那还有很远的距离，如果这里就杀红了眼，这十万人不够折损的，就留下些残兵败将，他怎么打去开封啊？ 所以面具跟面具应该是不同的。 闻言众人都一愣。 你的意思是八族遗孤戴的可能是有毒的面具，而他自己的兵马戴的是没毒的？ 嗯，他那些士兵会缩在后面，杀上来的不用问，全都是八族的遗孤，戴面具的也可以故弄玄虚，正好将计就计，利用我想活捉八族遗孤的心态浑水摸鱼。 就算用了湿心草增加了战力，他怎么有自信这点人能打赢你的人吗？ 的确，这小子应该还有别的算盘。 阴侯走过来提醒众人， 你们这么一宿一宿的熬，难道准备熬到开战？趁着还没打起来先睡一会儿，不累吗？ 赵不也的确有些累了，安排了一下放哨的人马，就让众人轮番休息去了。白玉堂先去泡澡了，展昭回到军帐，躺在床上盯着坐在床边的小四子发呆。小四子原本是要被公孙带走睡觉的，不过被展昭借来了。展昭靠着枕头，小四子打着哈欠坐在展昭身边，歪着头看展昭。 猫猫，你要问什么？ 你帮我想想那个鬼面具和白玉堂。 面具跟白白有什么关系？ 展昭看了看门外，确定白玉堂还没回来，就凑到小四子跟前。 我连着几天都梦到玉堂戴着那个鬼面具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